一生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？汇合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，你若不肯说我就不 林忆莲的伤痕。现在温度22度，相对湿度 88%。天文台初步分析呢，在3月14号星期一的凌晨的时分，2点29分，即是几个钟头之前，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4.1级地震，震中位于北纬 22.51 度，东经 115.04 度附近，即是香港之东北偏东约92公里。天文台接获超过8000名的市民报告，表示是感到轻微的震动，震动是维持几秒。初步分析显示，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四度，即是悬挂的物件的摆动，门啊、窗啊、碗碟发出的声响。当时你是不是未睡有点感觉呢？现在是5:04。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心坎，愿我此时能变风筝，随风飘去，默然记住了方向，高飞到天边层白云，让我再追寻，寻到温馨的爱心，遇到冷风时，仍然暖纷纷，曾经想过。闪进我梦里，使我印象更加深。往事已经轻轻过去，心里永留痕。但我永不忘付过一颗真心，但你似朵云，未为是无尽的欢笑，仍然记在我心间，心坎里留下烙印。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，使我印象更。 陈秀文的风筝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，强度属于甚高。星期一清晨，星期一的清晨时间是5:23。 Surfing on a boat far beyo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. I'll bet you in the morning you won't even know I'm gone. Tired of liv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a mixed emotion. I might as well be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. 诗人的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， 早晨你听的清晨心理已经开了接近半小时了，望望大钟时间呢还有大概是三分零钟去到五点半钟，稍后你会听到一节的新闻报道。室外气温现在是22度，今天最高28度，一首好像寂寞的歌，一首独唱的歌， 夜雨中不经意再曝光， 关淑怡 重拍那往昔，足印可以忘，人在冷风中哭过也恨过，只想这是一场梦，梦醒掠过，没法记清楚痴想已灭破，

天伦爱可嫁，代代相传好风气。禅前滴水不分差，屋檐下是一家，共同奋斗自堪夸。功成互相勉，不忘过相愧，样样艰难亦不怕。言乐对淡饭茶，白发莫辞老气傲，皇后虽记长者恩，齐共处持又孝，代代同受春风化。屋檐下千万家，和和气气笑哈哈，恩情极可贵，亲情最可跨，乐聚天伦共欢笑，人间尽是温馨的家。长者恩，齐共处持又孝，代代同受春风化。屋檐下千万家，和和气气笑哈哈，恩情极可贵，亲情最可跨，乐聚天伦共欢笑，人间尽是温馨的家。 何国希的屋檐下，屋檐下是一家，在这个我们同住香港人更加要守望相助，在这几年的这个疫情困扰住，真的每一天都好像很难挨，现在还在挨着这个，是每一天都听见五位数字的一些的、有的情况，去到大家的生活跟以前都很多的变化，看见条街道很静啊，咁即係從來都冇試過咁靜咁樣啊！呢啲片咧係近呢幾年，除咗香港之外咧，好多地方都見到係類似咁嘅情況。大家全球都係共同去感受緊呢一個嘅新冠肺炎嘅影響之下，我哋係過點樣嘅生活？当我哋同自己挚爱嘅人喺一齐嘅时候，你就觉得系一种享受。但系当佢离开自己嘅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难受。 无言如深夜，风铃如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 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。你从雨中来，诗化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。 芙蓉水面在，晨星应犹在，你却不回来。被谁也不该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成空白。 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 哪怕如尘埃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摘。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沉默年代或许不该，太遥远的相爱。 我送 周杰伦同埋费玉清合作嘅《千里之外》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，太遥远的相爱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琴声何来？生死难猜，用一生去等待。千里之外啊，一种送别，嗰种悲伤吓。前几日咧，我就送别咗我妈妈啦，系当然会伤痛。不过呢个都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嘅嘢。呢一日咧，我哋亦都系知道会来临。咁来临嘅时候都有足够嘅心理准备，但系内心始终都系难过噶。就喺呢一个新冠肺炎期间，系呢一个确诊，就妈妈就离开咗我哋啦。一确诊之后，原来那个变化都很大。那个病情原来都急起，即直落系急转直下，而到去得很快。其实妈妈的离开对佢嚟讲都是一种解脱，不过我哋就有一种不舍的心情。佢以往对我哋的好，那些画面全部出晒嚟。每一个妈妈都是咁伟大噶啦，你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更加伟大。在我来讲，我妈妈就是在这么多年来，她都活得其实是高龄的了，92岁，其实是她的离去是一种解脱，我们是开心的，不过开心之中的不舍也都是难免的。 在世间，独恨春挥不暖心间。天伦途向往，叹息命运多劫难。风儿慢慢吹，树木中只飘满山。长了满枝落叶花灿烂，没 想现实不会难。亲情在世间，独恨春挥不暖心间。天伦途向往，叹息命运多劫难。风儿慢慢吹，树木中只飘满山。他年成长了，满枝落叶花灿烂。 关冠嘅温情满世间，好多啲温情亲情嘅嘢，一啲以往同妈妈嘅片段都涌现出嚟。不过喺妈妈身上系学会咗坚强，佢系迎难而上嘅人嚟嘅。咩困难喺佢手上咧，佢都会系当然会做得好辛苦啦。但系佢俾我哋嘅一个借镜就系佢会系沉默。又或者讲几句怨言都会有嘅，点会冇个人嚟噶嘛？系嘛？咁佢就会尽力系用行动话俾我哋听，佢可以解决晒所有嘅问题。佢凑大我哋八个仔女，咁啊，基本上一个家其实嗰个灵魂人物就系个女人嗰度，咩都系佢做晒啦吓，即系家庭细务啊，凑小朋友啊。咁嗰时嘅年代辛苦到系生完 B B 出院之后咧，第日咧边有得坐月噶？即系而家咧，好矜贵嘅，有陪月又成。嗰阵时年代嘅妈妈就系乜嘢都自己一手一脚，真系我哋话唔好掂水，佢全部做晒，煮晒咁多嘅人饭，家头细务乜都做晒，佢系唔需要我哋做嘅。咁我只系帮少少，所以我嗰、那个即系细个嘅学煮饭嘅嘢咧，我唔系好识咯。我只系做啲好简单嘅工作，帮佢打扫下、洗下杯碟啊呢啲咧就咁简单 OK 啦。执拾家务 OK 嘅，唯独煮饭嘅嘢咧，我就唔系好懂嘅。所以到而家我都系喺个学习之中。但系妈妈就非常本事，凑大八个之余，亦都凑大一孙。佢可以同时凑几个都得嘅，佢嘅时间控制得好好，所以如果佢系即系喺度嘅时候咧，就开一个托儿所，佢做一个主管都 OK 嘅，佢经验十足。咁系啦，喺佢活咗咁多年人，系近呢十零年嘅时候，个生活就冇乜质素嘅，因为又要洗肾啦，同埋后期又认知障碍啦，都好多病痛嘅时候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咧。近年都冇乜点沟通，因为就认知障碍。但系同佢倾偈嘅时候，好远嘅嘢佢都会记得。问下佢我系咩名，佢又知道；我系佢边个，佢都会知道。不过再倾深入少少就唔知啦。咁就好似氹翻细路仔咁。咁所以其实呢十几年嘅洗肾，佢嘅手都洗到都唔似一只人嘅手。其实我哋都系喺内心里边好心痛，但系嘢就要照做。咁而家佢嘅离开都系一种解脱，不过有啲遗憾嘅系，因为佢系确诊嘅离开，所以有啲就唔能够好顺利去做。如果喺一个正常嘅情况之下，佢嘅后事就可以好顺利地一齐去做。而家大家都知道嗰个情况，咁我哋去到医院嘅时候，见到佢即系个胶袋笠住，个心其实好难受。不过，但系呢啲情况、呢啲画面咧，都系要咬实牙根嘅面对。仲要唔喺佢面前系有 一种眼泪，因为希望佢系去得开心，唔好有不舍。报亲恩是我们做多少都不够，因为妈妈做得实在太多了。其实是我都不是 很在人面前说，就是妈妈不在这里，特别是社交网那些我就不会做，我不想去回那些东西，其实都是一些好像例行公事的东西，节哀啊，就是保重我等等。我宁愿将时间去做一些我实在现在需要做的东西。透过节目去讲，其实都是一种好想真的表达妈妈对我们的爱，真的很伟大。 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，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明灯驱黑暗。念往昔恩义，好比天际慈云，开解我赤子心，为我脱厄运，怎边解我病困，更望神恩多指引。 许冠杰的念亲恩，之前有陈美玲的妈妈好，

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。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。 跆拳道呢你会见到呢比较常见的项目的都是搏击为主，而他们的搏击通常都是踢脚多的。 他是 CIBS 广播人空手道运动员 Cyrus。 疫情下的我们。 咁我广东话都喺屋企学返嚟嘅，之后爸爸妈妈都会识讲广东话。佢哋一起讲广东话㗎，同我哋食中菜㗎。 佢係 CIBS 广播人再讲少数族裔阿龙。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。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，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。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从新一天多好。 早晨早晨，六点后啦，继续我哋星期一嘅清晨爽利，六点两个字啊。咁今日天气方面啦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系良好，同时一股微弱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该区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，早晚沿岸有薄雾，最高气温大概28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。展望听日潮湿有雾，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比头先咧低咗一度噶，而家21度，相对湿度89%。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，强度属于甚高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啦。早晨啊 Dan， 早晨啊钱，早晨各位听众。 今朝有咩同大家分享咧吓？ 撑艇横跨大西洋啊！ 撑艇横跨大西洋咁犀利，你去做啊？ 我都想啊，唔系，我系想介绍咧一个30几岁嘅英国女人，叫做 Laura Try。 咁无端端点解要咁做呢？唔通佢系一位职业运动员？ 绝对唔系，佢系咧从一个崇拜物质、购物狂嘅发型屋东主啊，摇身一变、华丽转身咁样咧，变成爱大自然、追求健康、简单生活嘅快乐人。Laura 咧话30几岁嘅时候咧，有两件事咧成为改变佢人生嘅关键。第一咧就系用咗56日撑艇啊，2900公里环绕英国一个圈。 咁第二件事呢 就是用了43日撑艇啊，4800公里横跨大西洋。 哇，比之前仲长喎、 报名之前呢佢承认自己呢唔系一个撑艇手，一切从呢一个心态开始嘅，就系、是、just try it， 试下啦。 咁点解无啦啦撑艇横跨大西洋呢？佢嘅经历同我哋香港人有关。 佢点解参与呢个活动呢？背后的原因有些无啦啦，有些无聊的，一阵同大家介绍。至于为什么我要分享他的历险故事呢？因为对于仍然积极抗疫的香港人， Laura 的航海经历给到大家少少启发，为香港人打一打气。根据 Laura 的个人网站，他就这样介绍自己的，麻烦阿钱帮我读出来。 10几年前20几岁的我创办一间小型发型屋，大部分的时间我徘徊在化妆品、设计师靓衫和高踭鞋之间。我找到钱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花。那时候又是用钱来买衫。去到30岁，我感觉到有早期中年危机。我发现一直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屋企堆积了很多的杂物，设计师的靓衫、科技产品、家私，这些事通通都不能够令我开心。我真正想要的是登上一座一座的山峰，穿过郊外。 我好想做嘅系电视节目见到嘅大自然历险。喺2015年，我掉走昨日嘅我，我唔再经营发型屋，我要窥探一个充满精神满足同历险嘅生活。我卖晒大部分嘅财物，发现少啲东西，多啲经验嘅生活，令我快乐啲嘅。我嘅志愿系活喺一个充满探索、健康同快乐嘅生命。我中意尝试新活动，发现新方法令到自己更健康，同埋从挑战中学习。我嘅座右铭系 Just try it， 尝试下啦。 开始新生活啦 ，Laura 咧最基本咧都要买翻对价值170英镑嘅运动鞋咧去跑步。 哇，都几贵噶。咁呢对咁贵嘅运动鞋系咪就鼓励到佢去跑步咧？ 一收到呢对鞋之后咧，佢立即绑鞋带，谂住出去跑步。一出门口，路嘅尽头大概一公里以外咧系一条桥，佢咪朝住条桥跑啦。点知一跑到桥底咧，佢已经喘晒气啦，两条腿所有肌肉啊，好似火烧一样啊，个肺咧感觉好似即将爆裂。 梗系啦，初初未适应啊嘛，系咪？咁点算咧吓？ 佢要行翻屋企，佢话好沮丧，点解一里路都跑唔到嘅咧？之后咧，佢每一日先跑就后行，即系咧跑去条桥，然后行翻屋企，持续咁做，日日如是，直至咧可以来回路程咧都跑，再跑远啲，佢发现咧自己做到 2.2 公里嘅范围啊，即系围绕自己屋企嘅，跟住咧佢就跳到5公里，围绕公园啦。再去到10公里障碍赛， 其实凡事就不能够一步登天嘛，按部就班，慢慢来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好像 Laura 这样，她就说由屋企跑去铁桥一公里，直至到10公里障碍赛，都是一点一滴的努力，她真的见到成果了。 2014年 ，Laura 咧当时32岁啊，有晚咧就上网喺一个社交平台咧就见到一个野外障碍比赛，佢梦想咧自己可以参与，但系咧自己知自己事啦，咁咪成晚都啰啰挛，咁不停睇呢个赛事咧上一届选手参赛嘅花絮相片啊，终于咧佢都忍唔到咧打咗句留言 ，This looks really cool， 睇嚟几好玩、啊。 咁有冇人回应呢？ 有啊，几个钟头后，佢有个朋友咧话见到佢嘅留言，话多出咗一个参赛名额啊，问阿 Laura 咧有冇兴趣参与。 咁 Laura 点样选择啊？ 冇工具，冇技术，又冇训练，点知咧六个星期后咧，佢同五名选手参赛，用咗咧25.5个钟咧完成赛事，仲要攞埋冠军、啊。 哇！ 嗱呢个咧系佢人生转捩点啦，佢就自问。 我从来都不敢相信我能够完成兼赢到这个野外障碍赛。究竟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呢？ 有啊，今次不止24个钟而是双倍 ,48 个钟野外障碍赛。 哦，即是说他要拎住指南针，要找路线，攀山越岭那些啊？ 没错，他还要孭住一些东西很重的，搬去不同地方 ,56 个钟不停跑山。冇得瞓觉嘅 吓，56个钟冇得瞓觉，仲要跑、啊，哇，真系好傻呢、啊這个做法。 系啊，嗱 ，Laura 咧就话咧，发誓都唔会再参与呢类赛事啦，因为咧冇得瞓觉咧，佢话系好辛苦嘅。 嗯， 嗱，2015年4月，另一个人生转捩点嚟啦。 今次又系咩咧吓？ Laura 咧就喺朋友屋企睇电视啦，直播紧咧伦敦马拉松啊，望住啲跑手咁犀利嘅，可以完成42公里路程。咁 Laura 咧好羡慕佢哋，睇睇下呢个马拉松赛事咧，点知电话又响啦、 嗯， 原来咧系之前参与48小时野外障碍赛嘅队友阿 Ben 啊。咁阿 Ben 咧就入正题，就问佢咧有冇兴趣咧撑船横跨大西洋。咁、 嗯、 阿 Laura 立即回应啦 ，Has anyone ever died doing it？ 有冇人试过喺赛事中途过身噶？ 啊，呢个人咧话冇喎。Ben， where is the Atlantic？ 大西洋喺边度嚟噶 ？Laura 咧就叫阿 Ben 咧俾一个星期佢谂下，点知咧30分钟后咧 ，Laura 就打电话俾佢啦，就话 好啦，预埋我啦。 Laura 咧就谂住参与咧2016年年度呢个赛事啦，用咗几个月去筹备同埋训练，点知咧其余3个参赛队友咧因为揾到好工啊或者家庭问题临时退出，搞到 Laura 去唔到啊。 2017年啦，佢就參與另一個餐廳賽事，小型好多，只係圍繞英國嘅啫。佢就心諗啦， 以前我都跑唔到步，之後咪又跑到。我而家唔係撐艇手，唔代表我以後都唔係噶。我喺屋企嘅儲物室抄翻一部好耐都冇用嘅蛙艇機，我堅決每一日撐10公里。咁短唔重要，最重要嘅就是坚持在不舒服的环境持续地做，去磨练我的决心。有一次在凌晨4点钟，在不听歌的情况之下，又黑又冻，冻到连个门锁都结埋冰啊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储物室，我在那里蛙艇，足足蛙了1个钟。最后我参与了这个环绕英国撑艇的赛事，连同三位队友用了56日。撑了2900公里，完成了赛事。 去完这个英国环岛游，他更加想试一下之前参与不到的餐艇跨越大西洋赛事。2018年机会来了，有3个女士想参与这个活动，就是争一个选手。Laura 刚好可以填补空缺。根据 Laura 的描述，这个赛事大概是这样的。 在西班牙有个岛叫做 La Gomera 那里出发，横跨大西洋，目的地是加勒比海 Antigua 岛，全程超过4800公里。我们每人花了很多个月筹款、筹备和训练。在星期日的时候，我们每人都要在蛙艇机那里连续锻炼4个钟，很辛苦的。但是如果这么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，怎样横跨大西洋呢？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单止要完成赛事，我们要击败其余3队，赢得女子组冠军。 他们在比赛里面的安排都挺密集的，任何时候都必定有3个人撑紧艇，每个人撑2个钟，然后休息2个钟，日以继夜，很多时都未必睡到2个钟。他们每个人都预留多40分钟去吃东西、维修客架船。 Dana 你就发了张照片给我看啊，这船好像都不是很大的啫 喎，长度咧就8.5米，即是香港的专线小巴大概2/3的长度啦。 咁阔度咧？ 1.5米，大概是一个成年香港女士的高度。咁成架船用碳纤维制造啦，船头船尾分别有一个船舱嘅，船头嗰个就大啲，有张床；船尾嗰个就细啲。瞓觉嗰阵时咧，对脚要插入前面嘅船舱噶。墙壁就挂满电子仪器和导航系统。 喂，我看到这张照片里面 Laura 是揸住把手提电风扇的。 是啊，前后2个船舱的门一定要闩好的，避免海水整到仪器嘛。所以这个船舱好像焗炉那么热，他们要用手提风扇降下温的。 嗯，那在饮食的方面又怎样呢？如果吃得太饱又会烦气攻心，会很累的嘛。吃得太少又怕不够力。 食物呢就全部用石纸袋包装。那些是风干了的高能量食物。有鸡肉，有意粉，倒啲水呢一阵就吃得㗎啦。一听落都知道好难食啦。当中呢就包括一袋袋的果仁啊、干果啊、黑朱古力啊、高蛋白质的曲奇。为了每人一日4000卡路里的消耗，他们准备了总共100万卡路里食物。而 Laura 就这样说， 日以继夜不停地撑艇，根本就没了胃口，求其填饱个肚就算了。那有入有出，要去厕所又怎么解决呢？全船4个人冲凉、洗衫、去厕所，我们就靠一个蓝色胶水桶。你说我们几耐先冲一次凉啦？嗱，离岸撑船我们撑了30日。我第一次冲凉是用了1.5公升水。用一个番碱好大力咁捽甩嗰啲搽咗30日一共有30层嘅太阳油。我发现原来全身嘅皮肤都一样晒黑。我只手掌啊巢晒皮兼起水泡，睇落都好恐怖。每一日我哋撑艇撑12个钟，不停咁掂到海水，又要揸紧嗰支桨不停咁撑，就梗系会咁啦。你问我其实中途有冇遇过好大嘅危机呢？有，其中一个危机咧就系我哋撑咗10几日船， 支援队伍突然间通知我哋，话将会面对逆风。我同队友经过一轮嘅商讨，就决定加码，保持三个人同时撑船，一个人就负责掌舵控制方向。大会原本预计逆风而行只需要四个钟，点知去到第五个钟，啲逆风仲未停，仲不断咁加强。喺逆风嘅情况之下，你估我哋用咗几多个钟？足足用咗九个钟啊！喺呢九个钟里面，我哋只系向前行，行咗6.4公里，非常攰又非常之慢。 Laura 同佢嘅队友咧就发现啊，原来逆风而行嗰九个钟咧，其他女子队伍咧选择停晒手脚，任由逆风吹啊，结果咧俾啲风咧吹后16公里，变相咧 Laura 同佢嘅队友咧足足超前其他队伍20几公里啊！呢个系佢哋制胜嘅关键啊！而 Laura 咧回忆咁话啦： 呢次逆风而行，我学到重要嘅一课。就是有时行得太慢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不停地向前走，你就会不停地进步。几乎每一日我都回想这个逆风撑船的经历。当初开始做运动，觉得每一日用一个钟行半里路好像很短，但是我做过还可以做很多次。 Laura 益述，行程越接近赤道就越辛苦， 是因为太热了。 除了热，天气无常，一时猛烈阳光，下一分钟可以是狂风暴雨，刮起10米高巨浪，躲在厨房柜咁细的船舱，热起上来就好像夏天泊路边的私家车车厢，大浪起上来整个船好像被掟入洗衣机里面不停搅不停转。而 Laura 就回忆是这样， 每一次遇到难关，甚至每次闹钟叫醒我回去撑艇的岗位，我不停地跟自己说 It will pass, it will pass, 会过去的，会过去的。这句是提醒了我，在更差的情况之下都是会过去的。 Laura 呢句说话咧 ，It will pass 系对于咧正在积极抗疫嘅香港人咧好有用啊！大家记住啊 ，It will pass 会过去嘅。 嗯，阿 Dana， 咁如果听众朋友咧想睇下 Laura 点样介绍撑艇横跨大西洋嘅比赛，可以点揾啊？吓条片 嗱，可以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啦，输入 Laura try。LAURA 加格 TRY， 再加埋咧阿拉伯数目字33000，见到咧一条20分钟又44秒长嘅片段咧，就系嗰套啦。嗱，如果嫌佢英文咧讲得太快听唔切咧，右下角有个掣嘅，揿一下可以睇到英文字幕嘅。 系，好多谢你今日带俾我哋呢个咁正能量嘅故事吓。 嗯， 有咩歌可以配合到呢？ 一首充满动力和激情的电影主题曲，相信很多听众一听就想起史泰龙打拳的了。Hearts on Fire， 希望大家喜欢， 都是很有鼓舞的作用的。好，唔该晒，下个星期一朝见啦 ，Dan 吓，拜拜， 拜拜。

第五波疫情长者的死亡率相当高，社联同香港医学组织联会在一间银行慈善基金支持下，下星期一开始上门为大约50,000名独居或者行动不便的长者和残疾人士接种疫苗。社联同慈善基金的负责人一阵会介绍服务内容。 澳门当局都非常关注香港疫情，并且还加强了外防输入的措施，包括要求货品供应商要为货物消毒，但是这项措施就一度令到本港的供应商不满。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讲下来龙去脉。 喺伦敦，公共交通受到疫情影响，乘客大减，其中。